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十九世紀已經有噶啦嘛，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咧係黃金時代啊嘛，所以六六年咧對於我哋呢啲咁啊即係發燒老柴咧，其實已經係比較晚近，即係話其實原來寫咗咁耐呢啲電腦科嘅機械人咧，要去到1966年 先至有 海恩萊恩，係真真正正係毫不迴避地嚟去處理呢一個題材。 但係真係好難寫啦，你要寫 好嘢啊！ 真係要點？ 哇！嗰陣時我睇呢本小説咧，直情睇到我如痴如醉，直情係拍案叫絕。即係佢話：，其實點解唔早啲有科幻小説作家寫呢個題材㗎？要去到1966年先至由即係有人諗到啊！咁樣當然呢個就並非別人啦，就係、是、海恩萊恩啦 ，High Nine 啦，係嘛？啊，仲有台灣亦做海萊恩嘅啫。台灣啊，即係 High Nine 大陸叫海恩萊恩，台灣就叫海萊恩。咁樣咧，呢本叫做 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 咧，就真係經典中嘅經典啦。嚇，講真，到今時今日為止，我都未睇到另外一本咧係，不過可能咁講啦，因為有人寫咗啦嘛。咁你再寫，第一個天才，第二個蠢才啦，係嘛？咁你再寫就好似冇乜意思啦。其實即係唔一定啊。但我到而家為止咧，我都係暫時係睇到一本小説，係用咁嘅手法，係真係講一副電腦係意識 有意識 萌芽。開始醒咗，知道自己存在，而嗰個人嚟同佢 interact， 但係佢當然要保持秘密喎，佢唔夠膽話俾上司聽喎，唔敢話俾其他人聽喎，因為佢唔知道會點，可能啲人對個電腦不利啊嘛，啲人會恐慌啊嘛，可能掹掣都唔定啊嘛，咁佢要保護個電腦。 但係到最尾其實係咪都係個災難嚟？ 其實咧，佢個結尾好有趣嘅，佢就呢個電腦咧，後嚟就幫人類打贏咗仗嘅。佢就係即係人類。唔係應該話月球嘅移民嘅咁講，唔係人類，因為月球嘅移民咧，後嚟就海起嚟呢個反抗啊嘛，啊即係其實咧，海恩萊恩唔多唔少都係抄橋啊，佢咪抄即係美國人即係想擺脱英國人咁樣，美國獨立戰爭咁咯，不過佢將個情節就擺咗月球。地球啫嘛，咁即係月球咪即係美國啦，地球咪即係英國啦，咁樣樣其實佢就將嗰個咁樣擺上去。咁但係佢講喺呢個咁樣嘅即係爭取獨立呢個鬥爭入面咧，咁呢個電腦咧就起咗個重要角色。 但係最尾係咪俾人毀滅咗？ 咁我又唔記得咗喎，我又唔記得咗真係，因為實在太耐啦嚇。即係如果係悲劇就可能係應該俾人毀滅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呢個1966年咧。咁我要講咧，就係1968年嘅時期，當然就係好著名嘅2001太空漫遊啦，就係嗰個 Hell 啦。但係其實喺呢套戲入面咧，嗰個電腦殺人咧，即係臨到尾卒之時死剩一個太空人啊嘛，咁佢咪去解除個電腦係嘛？咁佢話嚇你唔好啊，你話我而家我知錯啦，或者即係我 I am afraid 咁啊，呢個 I am afraid 呢個字咧就係成為咗經典啦。一個電腦同你講話 I am afraid 喎。你又不 afraid 啊？嚇！突然間個電腦話：你唔好識我啦 ，I am afraid 咁樣樣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喺第一套電影1968年嗰套咧，其實就冇解釋到點解個電腦會發癲，就殺曬船上面嘅人嘅。要去到續集就係2010就 A Second Odyssey， 係隔咗成十幾年嘅，好似唔知1980年嘅電影嚟㗎啦，已經係。咁啊喺第二集嗰度咧就有解釋啦。咁呢個解釋咧，其實亦都後嚟俾好多電影啊、小説嚟抄橋嘅。為什麼呢？就是說其實個電腦不是發瘋，它絕對不是發瘋，它是根據它最先的個最高指令Prime Directive 呢，就說你最終的任務呢，就是要完成這個太空的探索，要找出怎樣怎樣的真相，這樣呢你就要排除一切的困難，它到最後就說原來所有人呢都是妨礙它進行這個任務的，所以佢殺曬啲人咧，就係符合佢嘅最高指示嘅。嗱，咁呢條橋咧，當然其實呢條橋話俾你聽咧，我相信克拉克喺佢最先寫呢個2001太空漫遊60年代中期嘅時期咧，其實佢都未諗到嘅。但係後嚟因為要拍續集啊嘛，咁拍續集咧你就要兜啦，係咪啊？梗係要兜啦，梗係要揾出個理由啊。咁所以咧，應該後嚟1980年定1981年嘅時期要拍續集咧，佢就諗到呢條橋。就話其實個電腦冇發癲，但係因為上頭俾佢指令咧，但係嗰個指令係一個好隱蔽嘅指令，連船上面所有嘅人咧都唔知嘅，係最高嘅指示係淨係俾個電腦嘅。咁但係嗰樣電腦喺過程入面咧，當然嗰啲細節我又解唔到啦，都唔記得咗。就係話，即係佢個判斷啊，就係話，如果我要完成呢個任務咧，我就排除一切嘅障礙，咁其中就包括殺曬所有人啦。嗱，咁呢樣嘢咧，其實就係俾後嚟好多套都咩㗎？ 都抄的，一套就是史提芬史匹普2008年，咁啊即系近好多啦，2008年啦吓，即系讲40年后咧，1968、200840年后，就一套电影咧，可能大家有睇过噶，就系、是、嗰个男主角咧，咪就系、是、Transformer 个男主角咯，就系、是、当时史提芬史匹普即系好唔知啊，突然间好中意呢个细路仔，但系个样啊真系好咩嘅，即系一啲都唔系啊，好威猛，一啲都唔威猛嘅，叫咩 Transformer 啊，变形金刚个男主角啊，系嘛，咁一啲都唔威猛噶嘛，咁但系咧。佢就喺度叫咩咧？叫做天眼追擊，有冇睇過 Eagle Eye？ 英文叫 Eagle Eye。其實佢一開頭咧，又係講好多離奇嘅事發生，有好多人真係離奇嘅死亡，遇到意外。咁但係後屘原來先發覺咧，其實最到尾啊揭露啦，所有嘅嘢都係由軍方一部電腦做嘅。咁而呢個軍方呢個電腦咧，原來又係佢嗰陣時就講反恐啦，因為2008嗰陣時梗係好緊要啦嚇，即係911之後幾年啦，係嘛？咁啊嗰部電腦咧，原來最高指示就是反恐。咁就為咗要維護國家利益，咁竟然咧個後嚟咧最後嘅判斷咧就係話，原來好多嘢都會係威脅到嗰個國家嘅安全啊，所以佢為咗維護國家安全咧就殺就殺到直情呢個政府高層都殺埋，啲將領都殺埋，到最後佢話要殺美國總統。你冇睇過套戲咧？冇。咁你要睇啦，《Eagle Eye》係嘛？咁當然而家俾我即係劇透咗咧。咁就冇睇啦，因為其實佢最緊要就賣呢條橋啫嘛，就係個電腦，佢就話我因為要維護美國嘅安危，所以我發覺原來咧美國總統就係喺度妨礙緊美國嘅安危，威脅美國安危，最後我要殺美國總統。 咁條橋一樣啫喎， 其實都係一樣 嘅，冇咩特別出。 啱啊，40年都係嗰條橋啫嘛。 咁佢個背景 係啊，但係因為2008年睇到戲嗰啲人咧，其實1968年係完全未出世噶嘛，所以呢個世界話橋唔怕舊。 哦，最緊要 最緊要受炒來炒去3000年前嘅橋，而家再。炒都一樣賣嘅，因為你嘅3000年前啲人死曬噶啦嘛，咁都唔明 白，係、哦、 嘛？所以你唔讀歷史咪就係咁咯，係嘛？但係你肯讀歷史嘅咧，其實就冇咁有趣嘅，因為你乜都知道曬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叫 Eagle Eye 嗱，另外一套早三年嘅2005年，就係咧講一架隱形戰機，但係上面有個電腦咯，個電腦咧係勁到不得了嘅，即係 AI 嚟嘅人工智能嘅。咁啊，記唔記得有套咁嘅電腦，有套咁嘅電影啊？叫 Stealth 嚇 ，Stealth 咧係真大家都知道啦。如果大家中意軍事嘅嘢咧，美國當然就係第一個發明呢個隱形戰機啦。佢所謂隱形，梗係唔係隱形咧？其實意思即係話咧，佢個物料係特殊嘅，佢包住曬嗰個飛機係隱，就係個物料啦，係可以咧啲雷達啊，嗰個咁樣嘅無線電波射埋去咧，佢竟然可以俾佢吸收。嚇、啊，或者即係散射曬就唔會彈翻轉頭，所以你喺雷達上面咧係探測唔到呢架飛機嚟嘅，所以就叫 stealth。咁啊 ，stealth 呢個字咧，其實大家查字典都知啦，如果大家都識英文都知啦 ，stealth 咧 ，stealth 咧其實就係解鬼鬼祟祟咁解，啊隱隱蔽蔽咁解，即係話譬如佢走去間屋度 stealthily 咧 ，stealthily 咧就即係鬼鬼祟祟走入去冇人睇到，咁叫 stealth 啊嘛。所以 stealth 呢個咧就係美國隱形戰機嘅名啦。嗱佢呢套電影2005年嘅電影咧，佢就係講有一班空軍啦，美國啲空軍啦，哇懶威咁樣啦，全部有男有女喎，其中有一個女嘅。咁但係咧開頭就係、是、即係去有好多咁嘅任務啦，梗係有個反恐啊咁樣。咁但係竟然咧就整咗一架咁樣嘅隱形戰機，但係隱形戰機咧。是完全是很高智能的，你可以有人揸佢，但是没人揸佢一样可以完成任务的。那就是等于现在那些叫什么无人机啦，即是无人机 drones 啦，是吧？但是他这个2005年比较早，但是他又是了，他又是这个香港亦叫智能杀机，这套电影机呢当然就是那个飞机的机，智能杀机，他就是又是自己落了自己的判断。即係明明咧，上頭就叫佢話誒呢個任務突然間有變定點啦，你不如取消啦咁樣。佢話唔係，我覺得唔應該取消，大唔大鑊啊？嗱、這個咧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啊 ，roboticized weapon 嘅，即係好憂慮呢樣嘢啦嚇。我哋即係話機械人化啊嘛，將啲武器啊嘛，佢去到一個臨場嘅時期叫做將在外，軍令有所不受啊！聽過未啊？將在外，軍令有所不受。但呢個將咧，如果係機械人，你就死啦。 咁啊，真係真係不受就不受。 係啊，佢不受啊嘛。佢話咪根據我原先嗰個最高嘅指示，我認為呢個形勢，我判斷應該係咁樣打法。 而且機械人你係影響唔到佢。 係啊， 好大威，好殺傷力。 冇錯啦。咁當然你話人冇咁蠢嘅，我一定有一個計時炸彈嘅。佢一唔受我一撳，咁咪炸死佢咯。咁都得係嘛？咁啊，估啫，講估啊，唔好博估，講估唔好博估啊。咁但係呢個 Step 呢套電影其實又係呢條橋啫嘛，又係呢條橋，卒之呢架即係。超級的智能殺機啊，隱形戰機咧，就係即係違抗命令嚇、啊，就即係去進行一啲任務咧，就佢哋控制唔到。 咁但係咧，好似後嚟咧，都係悲劇收場嘅。咁後嚟俾嗰個男主角定咩說服咗佢？咁啊，但係說服咗佢咧，但係後嚟佢就自殺咁樣嘅。 可以說服到嘅？ 我唔記得咗你，你要睇嗰套戲，你要自己睇嗰套戲啦，係嗰度睇嗰套戲啦。 好啊。 嗱咁樣咧，但係如果你話講翻呢一個機械人咧。機械人唔係喎，我都要提一提。如果講翻呢嘢 AI 咧，我講再早，我而家褪翻轉頭嚟講啦，2008、2005、2001，因為2001咧係真真正正咧有套電影就叫做人工智能。 嗯， 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？嗰陣時你讀緊小學， 我都有睇嘅。 咪就係史提芬史畢寶咯，又係史提芬史畢寶喎，就叫 AI， 講個細路仔噶嘛。係 啊。 咁講呢個細路仔咧，其實咧佢好有趣嘅，開頭就成套科幻片咁樣，但臨到結局嗰陣時咧。其實佢係真係你可以話向咩致敬呢、我哋上次講過噶啦，就是《木偶奇遇記》Pinocchio 啊 ，Pinocchio 啊，因為個 Pinocchio 咧，佢就成日想變做一個真人啊嘛，即係 Pinocchio 大家都知道啦，那個故仔咧就係一個童話嚟噶嘛，咁就係嗰個咁啊木偶嘅嗰個像嗰個工匠啊，係嘛就製造咗出嚟，咁但係就於是變咗個真人咁，但係實際上佢冇唔係一個真人，佢就好想變咗個真人，咁大家當然而家成日知道啦，佢講大話個鼻就。 長啦， 身長啦，呢個就係木偶仔啦，嚇《木偶奇遇記》啦。咁但係其實史蒂芬史畢寶呢套 AI 咧，就係呢個細路仔，佢嗰個細路仔係好 Q 噶嘛嚇個樣係嘛，就係講佢因為兩公婆咧就冇仔， 冇咗個仔 嗰時冇啊，不育啊，不育嘅時期佢就所以咧就整咗呢個出嚟就當咗個仔，但係點知後嚟有咗。 唔係喎，其實嗰個有嘅個仔好似有病啫，好似有啲 係咪啊？我唔記得咗啦咁樣。 總之都係一樣啦，佢就醫唔到。 哦，係係係， 就好似半身不遂咧，咁就好似出唔翻嚟，咁就養咗個。 咁但係後屘就好翻㗎嘛，係嘛？ 後屘就好翻。 咁個仔好翻嘅時期啦，於是呢個就 打交 就係啦，就打落冷宮啦。 係啦。 咁打落冷宮，咁佢後嚟講佢咧就直情就唔知係離家出走定咩啊？ 佢直情係要抌去棄置場，但又唔捨得毀滅佢。 係啦，咁呢個棄置場咧，其實成套戲我最印象深刻就係邊個咧？就係嗰個。男嘅機械人就 Jude Law， Jude Law， 哇，因為好靚啊嘛，個樣好靚啊嘛，係嘛？咁佢有一幕咧，就喺嗰啲咁樣嘅機械人垃圾場入面咧，都好震撼嘅，因為嗰啲機械人咧就打嚟打去，甩頭甩骨咁樣樣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臨到尾咧，佢只 AI 咧就係即係臨嗰個結尾，因為呢套戲好唔收得嘅，其實都劣評嘅。最到講到好似好遙遠嘅未來，然後有啲外星人嚟到咁樣樣，咁外星人嚟到，咁佢最後好似揾到自己嘅母親啊咁樣樣，好似即係童話式嘅結局嘅。但係呢個叫 AI， 就人工智能就係2001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講真，如果你話再早啲咧，早好多添啊，嚇！就係咩咧？即係做一個都係當係自己嘅仔嘅，叫做飛馬博士嗰、那個， 哦、 有冇印象啊？ 冇睇過可能叫做咩？ 阿童木啊，阿童木啊，我哋香港上映嗰陣時叫做小飛俠啊，叫做原子小金剛啊 ，Astro Boy 啊，唔係就係飛馬博士死咗個仔，交通意外死咗，佢就做翻一個機械人出嚟，就當佢自己嘅仔咁樣。咁但係後屘咧，佢因為始終係機械人，佢又唔會長大，所以個飛馬博士好失望，佢就係唔愛佢，幾淒涼啊！咁但係佢反而就變咗係一個拯救人類嘅英雄啦。 犀利！ 呢個就係 Astro Boy 阿童木啦。但係唔好忘記，阿童木早好多係1952年啊，就係首重自從啊。所以你話即係先進幾多啊？呢個日本漫畫家首重自從好出名啦，係嘛？好，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咧，翻嚟再講啊。